午夜會高峰,主酒論英雄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所以佔領中環來說,梁振英當然會閃開,我是他,我都閃開,關我差事嗎? 這些就等共產黨自己入三就站去前台 梁振英一上台,7月1日已經給香港看姿態 他第一件就進去見彭清華、李剛出來握手 即是告訴你,不關我事,我是不會上身 上身是這兩個人上身,或者他們的繼任人上身 你說架空我,我落得給你架空 還是我每晚住特首辦,住前港督府 有兩個人看著風涼水冷,我在種花 這個我的夢想達成了就可以了 你不知道他是想怎樣 很多人美麗的誤會,以為梁振英上任會大展拳腳,打擊地產霸權 其實現在你發現梁振英上任之後,這一年來 其實他決定不做事不做事也可以,我已經達到目標,我已經搬進去 40年前,我父親站在門口站崗的那間大屋 我進去,每晚都有得睡,然後在那裏大小便 然後在那裏吃兩餐早餐 這是我人生目標 我不需要在裏面決策,行不行? 上任一年半載,放了多少假 多少大事件他要處理的時候,他要放假 還有那些政改諮詢、免費電視牌照 諸如此類的,其實他一樣 所以香港的論證,我覺得他們很天真 因為他們對人性了解得太簡單 梁班子被人教,梁振英不受尊重 我尊重我自己,我需要你尊重 我走出來,我有三四架 這些電單車在外面開路就行了不需要進去決策還有一群擁護我的粉絲拍爛手掌 好像7.1,民建聯工聯會上台,支持CY 我回來,我不用身份證,不用passport入境 我達到這一步,行不行? 我為何要決定? 為何我不讓所謂的阿爺,即是中共和我決策? 所以很多人想當然 等於以前古巴卡斯特羅 他可能樂於做總統,他最喜歡有人聽他6小時的演講 可能他最重要是這樣 你不要以為誤會,大丈夫不可一日無權 他不是大丈夫<笑> 你們自己很多人都說,又說曾蔭權小男人 他不是大丈夫,他進去,我有得坐養錦鯉 我想以前的老闆彭定康在這裏睡過床英女王睡過我現在跟老婆一起睡我夢想實現了這樣就行了你說我快女所以這些是很多人不了解人性好了你要隻抽跟他上去佔中 我梁振英當然閃開,我還落得其成,你越叫我早 拿出來,我越不早 而上面亦不會叫我早 因為我會反上面叫我拿出來,我會問上面 那你想我怎樣?不如你說吧 我只是做背物,上面亦沒有辦法 因為他完全不熟悉這些事,應該怎樣搞 現在就膠著僵硬,僵持下去 僵持下去,唯有到明年7.1 就是牽連到剛才我說的習近平他們上面的權力鬥爭視乎發展到哪一步 但視乎發展到哪一步呢? 習近平想開槍也好,不想開槍也好 那股權力鬥爭的潮流一定會衝下、撇下令到他向開槍鎮壓 或者不要說直接,解放軍是指使警察用武力清場 這個方向發展我想離不開因為其實梁振英已經開口說是犯法而曾偉雄亦多次出來強硬的態度事先張揚所以認為愛與和平佔中其實這是一廂情願你要準備流血你這樣要準備第一不只是拘捕第二準備有人負傷甚至準備會有人死 在這個大前提之下,你還去做這種精神是很崇高 我會說是有甘地的情況。 當日甘地都預料被英軍和英國警察拼頭。 就算一個英國這麼文明的殖民主義國家 在19世紀對付甘地都不手軟。 我看新聞片,拿著棍子兜頭不勾的。 何況你現在的對手是一個與赤簡波爾布特 清兄道弟,是一個系列,不是一個性質的政權。 你說不妥協、不抵抗,像甘地那樣基督精神 打你一巴,你送到那邊面去 赤簡時殺了200萬人 他們何嘗不在公民抗命? 何嘗不在學甘地的印度人? 所以剛剛節目開始前,長毛梁國雄議員的聲音短說 對待一個極權的國家,其實公民抗命是送死 關鍵是英國是一個文明國家 當甘地領導一群印度人,一批批送上去,他殺到 第200人就手軟,或者內疚,因為英國是一個講紳士和體面,最終在國內有反對黨,有新聞監督,有衛報的記者同時採訪這宗新聞時,反對就會寫一篇社評,不是指責甘地這班顛覆分子,而是指責保守黨政府。 這是英國,永遠記住,它是一個白人國家,我要特別強調種族性,你不是,你波爾布特、金日成、毛澤東這些不是白種人,你沒有這隻基因,你亦沒有這個文化傳統,如果要這樣撼下去,我覺得那些佔中的人士 要想一想,我當然欣賞那種背後崇高的理念和精神,但不可以一廂情願地和平和愛佔領,這也是一個博弈,你可以博一年之後,習近平不夠膽下去鎮壓,因為會變為一個小型的天安門六四 外國資金會走,美國會怎樣杯葛 你就要將風險評估,無可避免提升到國際高度 那時候你問自己,後面是否美國撐? 有美國撐,沒問題 還有現在的美國撐和20年前的美國撐 力度和效果是否一樣? 所以我剛才強調德文的Realpolitik 現實政治就是這樣到這裏的時候就不是說愛與什麼愛與和平這不是說愛與和平到這裏的時候就叫硬撼與實力這跟愛與無平和平是無關的愛與和平只是當時現實政治的一個姿態你可以從兩個包裝沒問題還有你會評估有多少人會願意 但我覺得公道一點,要讓參與人知道其實會有什麼後果 不是大家去到坐一會就可以 當你有10萬人、20萬人 都很清楚知道有這樣的風險,還去做 然後對方不夠膽 係整個1989年,因為我你可以判斷佢已經中約過以前,這個心虛啊,或者大陸個經濟,或者一旦呢是用咗武力的,裡面會發生分化,軍方會成機奪權,你可以咁判斷呢。係。好嗎?咁呢,我哋啲節目呢是完全是中立,客觀分析。咁呢,如果你覺得咁樣是博得過,咁你也不妨去做。好嗎? 但如果你覺得這樣博不過你也要老婆子女你就想真一點另外就是你進入協欣中學當然如果我是那些佔中人士你可以說佔中後面的道德理念你可以告訴中學生我們受甘地所感召但我想那些學生未成年或者有父母家長 我想不要說去嬌學生跟你,絕對沒有 但姚庭在講座中也說清楚,絕對不鼓勵學生參與,因為他們未成年 仍在讀書， 但有些學生聽了會覺得， 我做林國民、雨妻決別書， 或者我做皇家黃花崗72烈士， 這樣就跟你無關。這就是介線很模糊。 雖然你進去沒有說，年輕人你不要跟我，我沒有叫你來， 但由於你解說佔領中環後的道德理念， 解說得太好， 以及引經據典的口才特別出色， 令到1500個學生在禮堂裏面， 其中有50個聽到熱淚盈眶， 接著有20個回到家， 決定他們要做色戒裏面的王力宏和王佳芝， 換了校服,第二天不上課， 要跟你上山的時候， 這樣家長和校方也不要去苛責， 因為他沒有叫你貴子弟去join他， 是你貴子弟聽了佔中的理念的討論之後自己撻掌。 照我去研判、預測， 到有一兩個這樣的時候， 香港特區政府也好,教育局也好， 一定又會亂搬龍門， 就會說是李戴戴耀廷是詐騙他們的，說是洗腦，或者是教壞他們，但其實沒有一個字去教，因為一班學校500人，怎樣都有人人的思想和性格都不同，最終是會有人跟，就算你不叫， 就算一千個裏面都可能有一個，那怎麼計算呢？但你跟好像日本的網站說， 你不要跟中國人說道理，因為他們不懂得說道理，即是他們日本人眼中的中國人，你只是哪種，當然不是香港的一些受過西方教育有思維邏輯那種，你要準備這件事。所以在這樣的形勢之下，亦可以預見未來一年梁振英的施政在大多數人眼中只會惡化，不會有 改善，尤其在近日垃圾堆填區的事件，你就看到無論民建聯或者鄉議局兩邊都已經那種對梁振英的執政不滿，或者中間亦有鄉民投訴，當日票投民建聯，但民建聯投票支持在堆填區撥款，所以 立法會加上政府之間的貌合神離、互相背棄的關係，我想接下來對於整個政府的施政更加清楚，就是這個弱勢的政府，你不要期望它有什麼成功的政策， 而一年根本它應付眼前的堆填區撥款問題都搞不定。 對於梁振英來說沒什麼問題，網絡881903.com 多小天下事,進赴蕭譚宗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佔領中環,我想到現在很多人都很清晰， 就是不惜犯法。 如果你說這些犯法不應該做， 現在這種argument越來越無力， 當然為時尚早， 但這個局勢向著一個對香港不太和平的方向發展就肯定。 定性為犯法這一招,梁振英說完之後 基本上已經沒有什麼新竅了，因為你正正是因為你的法不值得守，包括你的選舉法，包括你政府的議會如何成立這個法， 正正是這個原因才要犯，埃及的軍隊現在勒令他們的總統莫西下台， 這是不是犯法? 犯法的， 成王敗寇,現在總統就軟禁， 軟禁之後,誰合法誰非法? 總統莫爾西合法變成非法。 但當初穆巴拉克也是合法的， 穆巴拉克和合法，埃及人民上街又要推翻他，阿莫伊西斯上台，你堆壞他的過程是否理非法呢？ 好了，你堆冧佢嘅，而家拉擺咗佢入龍道審啦。咁佢變咗被告，佢變咗罪犯啦，穆巴拉克。咁啊點咧？嗯，係嘛？係啊。喂，鄧小平喺1976年4月5號，係嘛？呢個清明之後，夠被打成為呢個咧叫做中國的納吉。你知唔知咩叫中國的納吉？冇人知㗎啦。呢啲對中國冇認識嘅人，呢個係張春橋。 喺1976年4月5號天安門，第一次啊，唔係76年嗰次，唔係89年嗰次，佢走上人民大會堂頂，睇住嗰啲支持周恩來同埋希望鄧小平路線成功嘅嗰啲咧，北京嘅民眾咧就同呢個民兵啊，嗰陣時啊，毛澤東江青出動民兵嗰啲棍去打，跟住佢就活生生的階級鬥爭。 接著他將鄧小平定性為中國的納吉 納吉是誰呢? 1956年 匈牙利的共產黨書記，他提倡一個經濟改革，以及不聽當時的克魯曉夫蘇聯政權。於是蘇聯將納吉定性為由美國支持之下的反蘇叛徒， 派軍隊進去剿平納吉，將納吉在布達佩斯逃入南斯拉夫大使館，但最後被蘇聯捉獲判處死刑，不能還刑，是絞殺。這就叫定性。鄧小平當時差點命都沒有，視乎毛澤東發落，毛澤東當時要割他放他血， 所以關於佔中，我相信現在為時尚早，或者不發生，但我覺得要更加清晰地給知道，如果一年之後是參與的人，他要遇遭遇的風險，我覺得要清楚。上面亦都幾派人或者習近平那邊都在想，他都很頭痕，因為現在你都不知道習近平是左還是右，很多人不知道，或者他根本沒有政見。如果你是溫家寶， 如果他是總書記的話，我相信對付這些佔中他會偏重於溝通對話，但現在不是溫家寶，而中國整個體制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 上面那個是A，下面的人就聽著A的風向去說話， 上面A下台到一個溫和一點的不吃肉、吃齋 B上台，下面那些吃肉的跟著戒了，又會跟著吃齋。 所以你會看到為何所謂的土共1967年可以放炸彈， 同一班人到1974年， 他們就批判鄧小平。到了1979年，個個又說鄧小平英明， 總設計師就是這樣，因為他們是沒有過人的判斷力，他是給一種意識形態灌輸，使了腦之後他是唯有全部用一隻黨性去統一自己，而這個黨性有時紅有時綠有時藍，他不理會太多，光管斬紅斬綠，這樣就跟著斬，你意思是瘋狂，我不都說瘋狂，這些是見仁見智，所以這個佔中的問題我想在學校裏當然可以講，這必定是通識課題， 可以討論，不過文革、抗命、全世界的潮流，現在土耳其都在講，多些討論，令學生更加理解。不過有些有關人士要預計，中國人那種陽間風，即是那種發陽調的基因是否發作的，基因在裡面。 平時沒有事,風向一轉就翻風落雨,兩眼反白口吐白沫。這些是我幾十年欣賞旁觀中國人的民族性的一些小小的心得。明晚11點光明頂早。燈絕嶺,看世界,群雄明晚繼續決戰光明頂。<笑>